一起建筑一个家，就算风雨打得碎再害怕。 城市空空荡荡，

我也

强任性，会不小心伤害了你。你能不能温柔提醒我，虽然心太急，更害怕错过你。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 最完美的遇见， 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在上周一周内接连出招调控楼市，出台包括关停16家中介，要求10家中介门店停业整顿，出台个税缴纳时间的核算新规，明确北京离婚一年以内申请人按二套房贷政策执行，对过道房等异性房不予产权登记等多个政策。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日前召开评审委员会，一致同意通过 C919 首飞技术评审，同时建议在完成电磁兼容等试验及滑行试验验证后，可提请首飞放飞评审，这标志着 C919 向着首飞目标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北京市住建委称，今年北京地铁将建成开通中国内地首条全国产化无人驾驶线路烟房线，该线路采用中国自主研发的无人驾驶地铁车辆和技术，也是北京首条全自动驾驶线路。近日，北京市住建委又曝光了麦田公司、红喜台分部等12家房地产中介门店因违规经营哄抬房价被责令关停。截至目前，共有38家房地产中介被责令关停或停业整顿，91家房地产中介公司自行关停。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上，一生都感到庆幸从此遇上，燃亮我所有希冀和盼望，用心中每份情，心里真感觉来编织一世的美梦，一丝丝温柔躲进了最香，感性的清风今宵真情流露不竭的唱，一丝丝温柔躲进了最香，亲爱的今晚夜请你静吻这心窗，勿求想，将爱情铺满如诗的晚上。愿摘下千足星光，将梦儿圆在你窗，温暖这最美的晚上。愿藉着一室花香，将未来甜蜜求想，将爱情铺满如诗的晚上。心声铺满如诗的晚上， 来自于李国祥《摘星的晚上》，这一首一直被很多人视作港乐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很多年轻人未必对李国祥熟悉，更不知道他在当年的香港乐坛斩获的诸多奖项和优异的成绩。1991年，李国祥获得了商台叱咤乐坛流行榜新人奖的金奖，而当年新人银奖是郭富城。李国祥被媒介一致认为是最有前途的新星，无奈随后的四大天王崛起也算是垄断了香港乐坛，甚至是华语乐坛。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来听到92年郭富城的歌曲《是雨还是眼泪》。 脚步仍然是那么痛苦，

深的伤疤，让我明白爱恨的落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最近看电视上面有人说加油不加满会毁车，真的是这样吗？但其实车是为我们服务的，没必要过分的为它焦虑，如果它的存在反而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烦恼，这就不值了。电视上说的加油不加满的主要原因是油泵在工作时温度较高，浸泡在低温的汽油中能够有效的降温散热，如果油箱中的液面总是过低，就会影响油泵的散热，缩短油泵的使用寿命。实际上当汽油通过油管流经油泵的时候，同样能为油泵降温。仔细想想就能说明，如果必须加满油才能降温让油泵正常工作，那正常的油耗燃油会让油箱内的油量减少，减少了不就不能正常降温了吗？总不能为了正常降温跑几公里就再去把油加满吧。另外专家还表示，特别是在油灯亮的时候，汽车颠簸时油泵会经常的抽空，加重发动机的负担，这种情况只会出现在油量极低时，油泵因吸入空气而使发动机供油不足，从而造成过载，才可能发生烧毁。如果汽油加注过满，容易造成活性炭罐系统中的管路进入汽油，导致火花塞淹死，造成加速熄火甚至无法启动的严重后果，还有可能从油箱顶部的通气孔溢出，一旦遇到明火更易发生火灾。还有人认为加油时少加点油可以减轻车体的重量，从而达到省油的目的，但是你加油少了就会多跑几次加油站，费的油也差不多了。经典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正常加油就好了，不用纠结那么多，汽车是为了让我们享受生活，而不是让我们为生活烦恼的。

谁都不想让自己错，剩下了自己一个。 春风吹拂大地时，它从遥不可及汪洋大海面上吹来，从南回归线向北乍暖还寒中吹来，它吹醒了沉睡一冬的小草，从泥土里石缝中钻出来，生长的绿荫成瓶，茂茂盛盛，吹绿了河湖岸边的杨柳，枝绽叶展，婀娜多姿。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三月正是春日好风光，无论春雨还是春风，似乎也有些暖暖的味道。 谁的青春没有浅浅的滤镜，谁的伤心能不留太急，谁的一见钟情不刻骨铭心，谁能忍心不认命。你的嘴角微微扬起，你用微笑渐渐我的泪点移，偶尔扰乱我自己，偶尔难免还想你，偶尔情绪多余，偶尔又真意。我的下巴微微扬起，不让泪滴遮掩我的泪点移。你是微醺的相机，你是微妙的夏季，你是未完待续当局者的谜。 是从来都